洒在苍苍的黑板上，可见喧嚣淹没上课铃响，顶着太阳听着领导演讲，头发长的都上来发展。那年秋天借给你的外套，留着淡淡你洗过的芳香，你的课桌仍刻着我的名字，你的模样却渐渐的忘。天天年年月月开学，转眼到期末，直到分开是迟早的，却不料已经到了。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说出喜欢你，后座上静静的你，脑海里全是你，街灯亮起还不见你，你怎么才能留住你，讲台前回头的你，叫我怎么忘记说照亮青涩脸庞，大雨倾盆有我为你撑伞，宁静夜晚你在我后座上，多希望路永远走不完。曾经那样狂热渴望成长，以为长大就能自由去爱，后来终于懂得那道理，渐渐明白为什么离开。朝朝暮暮岁岁当少年，已经长大，坐我左下角的他，占据我心窝的他。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说出喜欢你，后座上静静的你，脑海里全是你，街灯亮起还不见你，怎么才能留住你，将台前回头的你，叫我怎么忘记你。就跟天空流云划过，肩头的心仍能在唱歌，你似水目光像那天月光，完全是我心魔。别去花开满了山坡，夏季的风融进眼窝，我一直都在想那天，一刻都没离开。多想有天和你相见，亲口对你说我可以。